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九十集，把我抱来你房间六。桑岩下了楼，被余卓带到一楼中央的卡座，一眼就看到车新德站在最边上，旁边坐了一堆人。此时他正跟服务员小陈嚷嚷着： 我外甥女是你老板的对象，我给什么钱啊？ 桑岩走了过去，散漫地接过小陈手中的账单。小陈的表情也很为难。 严哥。 见到桑岩，车新德脸上的嚣张瞬间收起，他露出一口黄牙，伸手拍了拍桑岩的肩膀。 哎，你是我们双将的对象吧？听他说了好几次了。 桑岩没有搭理他，侧头问小陈， 这桌点了多少钱的酒？ 小陈默默地报了个数。车新德还在跟他的朋友吹牛皮，脸上的得意显露无遗。 来来来啊，弟兄们啊，各位瞧瞧，这是我外甥女的对象，长得帅吧，人也大方得很，这点酒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 桑岩往账单上扫了几眼，懒懒地掀起眼皮。 你的夸奖呢？我收下了。 车新德脸上的笑容更甚，没等他再说话，桑岩又问道： 说吧，这钱你是给还是不给？ 车新德一愣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给什么呀？就这点钱，我可是你对象的。就 是吧。 行。桑岩直接把账单搁桌上，似笑非笑道。他偏头看向余卓，直截了当地丢了两个字： 报警。 察觉到情况不对，车新德的那堆朋友也面面相觑，可能是因为等久了，也可能是因为觉得这局面丢人。坐在他旁边的瘦子忍不住说道： 德哥，这什么情况呀？ 这话一出，其余人因为这状态也七嘴八舌地抱怨起来。 是你说请客我们才过来的啊，没钱就别夸下海口呀，人家看着哪里像是认识你呀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。不是。 车新德的面子有点挂不住了，笑容讪讪，见其他人真的起身准备走人了，他有些急了，又看向桑岩： 报什么警啊？这点钱都不愿意出啊？就你这样还想跟我外甥女在一块儿？ 桑岩懒得理他，继续问余卓： 报了没？ 马上马上。 余卓立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： 等等。 车新德的表情越来越僵，语气也没了刚才的谄媚，骂骂咧咧道： 有病吧，不就这几千块钱吗？我还缺你这几千块啊。 余卓的动作停住，桑岩没有吭声，居高临下的瞧着他。 我给，但我现在还要喝酒，还要在这消费，你带着这么多人来影响我跟我朋友是什么情况呀？ 车新德明显是觉得丢了面，恼羞成怒道。桑岩没有因为他的话有半点情绪的波动，眉眼稍稍舒展： 抱歉，看来是我误会了，那祝您消费愉快，让大军盯着。 说完，桑岩低声对余卓嘱咐了一句，他也没有继续留在这儿，转身走到吧台前坐下。何明博习惯性地倒了一杯酒搁到他的面前，往车新德的方向看，顺带问道： 哥，啥情况啊？又是这人？ 桑岩没喝，扫了一眼手机，漫不经心道： 就一闹事的。何明博又问， 不是嫂子的舅舅吗？ 桑延抬了眼，慢慢地说道，你嫂子不认识。 温以凡准备出办公室前，傅壮恰好外出采访回来，他手上拿了一瓶饮料在手中把玩着，见到温以凡便习惯性地过来跟他说话。 以凡姐，你准备下班了，桑延哥来接你吗？ 嗯。温以凡笑道， 我听穆成允说了，就骚扰你的那个人可真吓人。哎，你之后下班注意点啊，如果桑延哥没有时间来接你的话，你就跟我说一声，我送你回去。 傅壮碎碎念道。温以凡起身，没什么事儿。 怎么没有？我这段时间好像也看过好几次了，但不确定是不是那个人。我问了楼下保安，他每次都像是路过来看一眼，也不久待。 傅壮说得很夸张，闻言温以凡的脚步顿住，傅壮的模样又愁又担忧。 姐，你长得好看，而且老是熬到那么晚才下班，这附近还是酒吧街，你自己得小心点。 温以凡轻轻抿了一下唇，面色很快就恢复如常，又笑了笑说道， 我知道的。 出了单位，温以凡在熟悉的位置找到桑延的车，走过去上了副驾驶座。他看向桑延，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酒气，眨了眨眼， 你喝酒了？ 桑延发动车子， 没呢。 你是不是刚跟苏浩安他们见完面回来？不过再过一段时间你也不用来接我了。 温以凡在心里算了一下自己的存款，认真道， 我关注了一下车子的行情，准备去供辆车，到时候就可以自己开车上下班了，而且也方便我工作。 打算什么时候取条？ 桑延瞥他。温以凡温声道， 等我轮休的时候吧。 行，到时候我陪你一块儿去。 好。 温以凡笑道，车内又陷入了沉默。开了一段路，桑延忽地问了一句， 温双江，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太对劲儿？ 温以凡正发着呆，听到这话又回过神来，他转头看向桑延，慢一拍的啊了一声，低声解释， 这段时间台里事情有点多，我调整一下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 桑延闲聊似的问道， 你这工作干得不开心？ 没有，而且哪有人喜欢工作啊。 温以凡也不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不是表露得太明显，他生怕会影响到桑延的心情，下意识地弯起唇角， 我回去睡觉就好了。 嗯，那早点回去睡觉。 桑延又抽空看了他一眼，没再继续问了。车新德多次来台里找他的这件事儿，在温以凡这儿像是一个未引爆的定时炸弹，虽然他并不想去在意，但也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有了很明显的转变，就连入睡也变得像从前一样困难。温以凡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，他觉得难以启齿，也不想去提及。温以凡觉得只要像从前那样就好了，他只要离得远远的，不要再去管这些事儿，不要再去见这些人，他的生活就还是自己的生活，也不会受到他们的半点影响，他跟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温以凡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抱着这样的念头，这所有的想法 在某个晚上全被赵元东的一条消息给打破了。注意到的时候，温以凡本来没有打算点开，但瞅见酒吧两个字，他莫名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，没等自己反应过来就已经点了进去。阿酱，你谈了个开酒吧的男朋友吗？但我先前怎么听佳佳说你是在跟他经理谈恋爱的？今天你大伯母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他那弟弟前段时间去你男朋友那儿了，说是只想把你男朋友介绍给他朋友们认识，但你男朋友态度不是很好，还把酒钱收贵了。阿酱，你谈男朋友的话要保护好自己啊。温以凡盯着这段话看了半天，脑子有些空白，他也不知道这事情是车艳琴编造的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事，毕竟他从来没有听桑延提过。半晌，温以凡把手机放下，转身出了房间。这会儿桑延刚洗完澡，正坐在沙发上打游戏，他的发梢湿润，肤色在灯光下显得冷白，神色松散而敷衍，像只是随便找件事情来打发时间。温以凡走过去，坐在桑延旁边。桑延抬眼，几点了？怎么还不睡啊？桑延。温以凡看着他，尽可能的让自己说话的语气平静些。说是我舅舅的那个男人，前段时间去你酒吧了吗？谁跟你提了？桑延彻底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他这话相当于默认。在这一刻，极为无地自容的感觉几乎要将温以凡吞噬，他甚至不用再问一句也能猜到车新德过去之后做了些什么事儿，无非是为了跟桑延要钱，打着他舅舅的名义，亦或是撒泼不愿意给钱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一些让桑延下不来台的事儿。可是桑延本不应该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事儿？他为什么要因为自己遇到这样的事儿呢？温以凡的喉间一梗，觉得自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垂下眼，下意识地捏住自己的衣服，很轻地冒出了一句话：抱歉，我会跟他们说的。注意到温以凡的情绪，桑延皱眉，直接把手机扔到一旁。他侧过头去看他的表情，迟疑而又茫然地说道：温双将，你道什么歉啊？温以凡对上他的视线，神色正正的。来酒吧的客人本来就鱼龙混杂的，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。我压根没把这破事放在心上，懂？桑延难得有点耐心，认真解释。恍惚间，温以凡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见完家长被温良贤带回家的那个晚上，他的脑海再次被当时车艳琴和温良贤的话全数占据，那些话不断地在他耳边回荡着：双将，你也太不听话了，你就不能让我们省点心吗？我们是没有义务要养你的，我们只需要你听话一点，别做什么出格的事情。温以凡，你不要给人添麻烦，你不能给任何人添麻烦，不然你会被丢下的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